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12章，那条女尸先前在水底，再加上我们又在侧面，所以呢就看得不是很真。这个时候潜入了水里面，就浮在棺材的上边，再近距离地观察。这一看真是叫人哋心神迷乱啊。大凡啲尸体呢，唔理佢生前有几靓，死后都唔会靓到去边㗎啦。因为死人嘅肌肉系僵硬嘅，所以死人嘅面部表情总系会让活人呢觉得有一种心理嘅恐惧感嘅。但是而家喺眼前嘅呢一具女尸，栩栩如生，线条啊柔软，佢个唇瓣啊嫣红，甚至有一种要人想去亲吻咁嘅冲动。哎呀，我喺水里边啊出力咁搣咗自己嘅大髀一下，心谂咁鬼邪噶，我又唔系好似豆腐啲咁样离晒谱乱嚟嘅人，点解会突然之间有呢啲咁唔靠谱嘅谂法呢？我咁样搣咗大髀一下之后，我个脑袋就清醒咗一啲，再去睇一睇呢一个咁嘅美艳嘅女尸。虽然仍然系勾魂摄魄，但系嗰一种唔可以控制嘅思想就冇咗啦。我同阿女叔都冇急于喐手，而系俾嗰个女尸嘅面部表情所吸引住。佢个表情一啲都唔似死人嗰啲恐怖感。嘴唇是微微上翘，面容艳美，而且好宁静。时隔几百年，这个微笑亦都凝固了几百年，甚至而家睇嚟不禁令人哋心底一软，有一种想将佢揽入怀里嘅冲动。我啊拧个头去睇睇女叔，果然佢亦都有啲迷乱，不由得嘅心里边打个突啦。我如果出现呢一种咁嘅奇怪感觉，亦就算啦。女叔呢个人应该定力系异于常人噶噃，点解连佢都露出咗呢一幅好似见到情人咁嘅表情嘅？弊，睇嚟呢个女尸可能真系有古怪。为咗防止咧出差错，我即刻伸手喺女叔嘅膊头度拍咗下，佢好似俾我叫醒咗咁，神色啊即刻收敛。对我打咗个手势，佢嘅意思就系小心啲，同埋去开棺。由于喺水底，开棺上香嗰套咧就点唔到噶啦。我哋两个就企喺棺材嘅左边，开始就去叫嗰个神木棺啦。嗰个女尸微笑嘅面容仍然冇变，静静咁瞓喺个棺木里边。我其实亦都唔系第一次开棺噶啦。在之前我去剥那条清朝老师的衫的时候，就一啲感觉都冇嘅。但是而家我睇见呢条女尸安静咁瞓住，微笑平和，我就好似觉得打扰咗佢嘅清静，心里面不由得就升起一种好唔舒服嘅感觉。盗墓同挖蘑菇本身就系一个缺德嘅勾当啊。偶尔会有良心发现，觉得一啲内愧嘅心呢都系正常嘅。但系如果被呢种咁嘅愧疚之心所控制住，咁就唔使再食呢一行饭㗎啦。呢一个好唔舒服嘅感觉啱啱升起，就俾我即刻禁息。心諗人死就好似灯灭，我哋呢啲咁嘅大活人就大晒嘅，唔好理佢打唔打扰。我同阿女叔都有一生嘅力气，搭档起嚟就真系得心应手，两个人齐齐用力，嗰、那个神木即刻就俾我哋撬开。棺木一开，周围嘅水就涌咗入去入边，女尸身上嘅衫即刻就俾啲水浸到涨咗起上嚟，头发亦都喺水里边打浮住，佢面上嘅笑容喺水波嘅变换之下，好似变得开始有啲狰狞啦。嗰一种平和嘅感觉即刻就冇咗。我哋之前有嘅嗰种种嘅遐想，而家就消失得一干二净。 这个时候女叔就开始去摸女尸身体了。在女尸的尸身两边摆放着一些小的物件陪葬品，我们主要找的就是这个八厘斗角镇海石，因此对那些小物件的陪葬品的兴趣就不是很大。我虽然不知道镇海石是什么样，但是听个名肯定就不是啲杯啊、樽啊诸如此类嘅嘢，女叔亦应该有所了解嘅。就系喺我哋对呢个女尸上下其手嘅时候，我突然间就发现女尸条颈上面吊住一块玉牌，嗰个玉牌同个尸身一齐黐咗几百年，唔知道系咪吸入咗死人嘅阴气，成块玉牌有啲发黑发暗，上面隐隐约约有啲文字，但字迹睇唔清楚。嗰啲字我只要睇一眼就断定唔系汉字嚟嘅。我虽然冇上几日正经嘅课，但系嗰啲杂七杂八嘅嘢后嚟都睇咗唔少，就算系咩甲骨啊、金钻啊，亦都能认出几十个字。喺呢个玉上边嘅文字，我就真系从来未见过。咁亦就算啦。啊，华夏历来嘅文明啊众多，文化又杂博，有唔认识嘅古字就真系好正常。但系奇怪嘅系，只要我睇咗一眼，我就觉得呢块玉牌嘅字，我好似喺边度见过嘅。但系仔细咁一谂，又真系谂唔出喺边。咁样一谂，我就伸出只手向女尸条颈摸过去，小心翼翼咁将佢颈上边嗰块玉牌就解咗落嚟，顺手就袋咗喺个袋入边，准备以后再慢慢研究。嗰个女尸嘅身体就真系柔软到好似生人咁，俾我哋两个咁上上下下摸个晕晒啦，亦都唔发嬲，亦都冇诈尸，唔腐败，乖到不得了。我心谂，睇嚟可能我哋之前对格格二公主真係抱有偏见，睇下咁靓嘅公主几听话，而家反而搞到我有啲唔好意思添。摸完咗之后仲係将个棺材盖就同佢冚返好。就係喺呢个时候，女叔突然间将隻手向女尸嘅身下边就摸落去，做出咗一个想摸人哋条裤咁嘅举动，我吓咗一跳。心谂你条友仔系人模人样，点解咁鬼重口味嘅？啱啱想拦住佢，女叔可能而家道气都已经谷唔住啦，开始就向上游。我嘅呢一口气亦都耗得差唔多，于是就跟住浮出水面，换咗啖气，我就讲：喂，你对嗰个公主有意思？我睇过一篇新闻，亦都系近几年嘅事。在山东农村有个五十几岁的穷佬，一世就未娶过老婆的。啱好同村有个姑娘死了，由于天气热，所以呢就当天死，就第二日就要葬。那个穷佬呢就一世未掂过女人的，胆又细，要他调戏村入边的女仔他就不敢，就竟然打起了死人的主意。佢趁住尸体仲未腐烂，偷偷地就挖咗返屋企，就收埋佢喺屋企里面啊，咁样你明㗎啦。咁点知道呢，食过返寻味喎，直到尸体开始腐烂啊，都唔捨得掉。后嚟俾佢隔离屋闻到啲味，先东窗事发。我以为女叔亦都对尸体有好感，咁问完。女叔哈哈一笑，佢讲：嗰个公主靓系靓，不过再靓嘅死人都比唔上生人啦。我宁愿揾个再生嘅猪扒，我都唔会对佢落手啊。我讲：咁你头先系想点啊？女叔啊解释讲：嗰个棺木咧就已经俾佢查过晒噶啦，就揾唔到有百厘斗角镇海石，佢啊怀疑嗰一嚿石。会唔会被攞咗嚟做光塞？所谓嘅光塞就系人死咗之后塞入肛门里面嘅嘢，一般呢都系用条状嘅玉嚟嘅。除咗光塞，仲有口含、鼻塞等等嘅嘢。讲到底，其实都系同人嘅面子思想有关，就系为咗等死人唔至于太难堪。因为呢人死咗之后，尸体的腐烂是有先后的， 最先腐烂嘅系内脏，咁啊内脏就喺个肚里边腐烂，就会等到个肚咧就好胀嘅。而呢一股叫做胀气嘅嘢咧，就会将肚里边嘅肠啊、内脏啊咁啊逼出到肛门嘅外边。咁对于死者嚟讲啊，真系好难睇啊，因此就有咗肛塞呢一种咁嘅嘢。我问女叔：咁呢个石头有几大呢？女叔啊定一定神，佢讲：据说好似个月牙状咁嘅嘢，大概可能有拳头咁大啩。我讲：拳头咁大，咁公主塞唔塞得入去啊？过咗阵间，女叔啊忍唔住轻轻咁一笑，讲：应该就塞唔入去嘅。嗰、那个嘢咁到底会喺边度呢？我讲：会唔会系做咗口含啊？女叔啊侧咗一侧头讲：应该就唔会。如果嘴里边塞咁大嚿嘢，个面应该都会变形啊！我一时之间亦都摸唔准，两个人啊东度西度，嗰、那个嘢会唔会压咗喺个尸体下边呢？或者呢个公主天赋异禀，真系将呢一个咁嘅白泥斗搞镇海石做咗光塞？唔系，冇理咁多，猜啊冇用嘅，我觉得仲系要实干。于是两个人又是打定主意，决定将个公主成个从个棺材里面搞出嚟再讲。我哋两个又重新落水，去到咗公主嘅面前。佢个面容仍然系微笑住，好似一个睡美人咁，真系美艳无比。我同阿女叔一左一右，分别就勾住佢个膊头，将佢从个棺材嗰度拉咗起身。点知道啱啱先拉咗一半，公主并未僵硬嘅身体，好自然咁，佢成个头就向后边一仰，嘴巴就擘大咗，嘴里边突出咗一块赤红色嘅嘢。咦，这个公主嘅嘴里边居然真系塞咗有嘢喎！佢系点样保持自己嘅瓜子面嘅呢？我同阿女叔啊，全部都打咗个突。女叔嘅随即就转到去嘅棺材头嗰度，拖住公主嘅上半身，一手就擘开公主嘅嘴，将嘴入边嗰件嘢就小心翼翼咁攞咗出嚟。呢一嚿嘢颜色系赤红色嘅月牙状，好似一块普通嘅石头。我同女叔就得睇就大喜啦，冇谂到呢一个白泥斗搅镇海石，竟然真系喺公主嘅嘴入边。哇！我哋嘅喜色都未退，再一睇个公主，我哋即时吓咗一大跳，连女叔亦都吓到即刻啊松手，嗱嗱声啊又咁远弹咁远。原来嗰、那个公主居然真系一个天生嘅畸形，嘴里边嘅上颚同埋下颚骨都发育不全，牙齿亦都冇长。呢一个咁嘅白泥斗搅镇海石啱啱系一个月牙形，塞入去就好似同佢做咗一个牙床咁，所以睇起上嚟就冇咩唔妥。但系而家呢个石头一攞开，尸体就即刻回复咗本来嘅面貌，上下颚骨缺失，个面颊两边嘅肉都全部凹翻晒入个嘴入边，好似两张松皮皮嘅皮一样。一眼望落去，这个凝固了永恒微笑的美艳公主，顷刻之间变成了只得回上半张面的畸形怪，下半张面是全部没有骨架的，看起上来就好像一嚿肉那完全可以忽略，那种恐怖样真的不要提了。这个先是真正的格格尔公主，我同女叔真的被她吓到一跳，不由得齐齐后退。不过亦都是女叔最先反应过来，她指一指棺材入边的陪葬品，示意再拿多些，随后即刻要走佬。挖蘑菇就是为了钱嘛，有名气不拿咪真是白都。我自然亦都不吓你，又随即挑了三件嘢，即刻就同女叔啊浮上咗水面。呢一个公主虽然系面容丑陋，但系佢优点就系唔搞怪，乖乖咁任我哋摸。我同女叔都放松咗警惕，亦就开始大意起上嚟。两个人啊商量， 既然我哋而家已经攞到咗呢个百厘斗角镇海石啦，咁呢一次嘅目的亦都达成，不如就应该出去啦。只系呢一个墓睇嚟冇其他出口，如果我哋按照原路咁返回，可能都要系一番嘅凶险。唔知道嗰一个咁嘅红衣院众子啊、养尸局啊，仲有嗰条恶狗而家又会点呢？我哋两个人嚟倾嚟倾去，都系觉得先出去为妙。走返回头路呢，仲有我哋嚟嘅时候嘅水窿，喺水窿嘅外边就系嗰只八只脚嘅水怪。如果而家出去，恐怕亦都要一番恶战，亦都唔知道能唔能够再补返条命㗎噃。我同阿吕叔就望住嗰个水窿，心里边啊沉甸甸咁。不过呢一步真係要非走不可。我哋两个人对望一眼，将摸出嚟嘅嘢就放喺最贴身而收好。嗰一个镇海石亦都俾阿吕叔嘅顺手收入咗怀入边。随即我哋就准备搏死命向外冲㗎啦。点知道我哋仲未捐返入个水窿，成个洞窟里面嘅水突然间激烈咁喺度摇动起上嚟，好似受到咗咩刺激咁。我同吕叔惊咗一下，不由得低头一睇，即刻就叫苦连天啦。我心諗公主啊公主，求先你咪仲好乖嘅，而家点解会咁曳呀？而家我哋睇见水下边随住水流嘅激烈震动，嗰、那个 K 型嘅公主竟然慢慢咁向水面升上嚟。